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课金给所有的同事，这个第一。第二，希望呢大飞看天下，咁大家呢多啲支持，咁喺嗰边订阅啦，等佢可以做得更加好啦。咁正式开始，我哋今日嘅主人翁当然都系修哥。修哥呢佢60几岁，60岁到嘅时候就已经退咗休㗎啦。手边有啲钱，因为佢系做外交官嘅。本身佢系唔应该嚟老人院嘅，因为退休金同埋佢手边嘅投资係 ok 佢嘅一个好生活嘅，但係好可惜就係佢个仔，个仔做生意破产，欠落一屁股债，令佢冇辦法再维持，佢将佢自己嘅物业，将佢所有嘅投资全部俾咗佢个仔偿还债务。在这段时间的时候，他太太也都过了身，他的仔搬了过来住，跟他老婆和两个仔女，但是在家实在太少了，因为他住在一个房，已经是本身就是他和他太太两个退休之用，但是多了那么多人，他决定就入住老人院。来到老人院的时候，好多问题佢都如实回答，老人院嘅负责人一眼亦都认到佢，因为收过一个政府高官，佢唔觉得佢应该住呢一种嘅老人院应该做得比较好啲嘅，咁但係收过解释完之后开始入住。老人院咩人都有，有啲有重病者，有啲有老人痴呆，亦都有啲健健康康80、90岁仲可以识行识走嘅人。修哥唔习惯，我觉得好讨厌呢笪地方，但係冇辦法。咁啱喺度见到一个佢读緊初中嘅女同学，一眼佢就认得。佢坐喺度做得好靓。呢度嘅大婶就话俾你听，佢有少少老人痴呆症㗎，冇家人，你同佢讲嘢嘅时候佢未必记得㗎。修哥静心咁望住佢，因为细个嘅时候呢、這个女仔就係佢嘅初恋，亦都係佢偷恋亦都暗恋佢嘅。佢走埋去嗌佢自我介绍。呢位女士马上认得，哦，你係修仔，係呀。哇，依然咁靓仔，一路讲笑一路讲笑。阿修哥好开心，因为记得佢。佢觉得自己可能喺呢度有另外一段人生。其实人寂寞就係咁㗎。突然间呢一日有另外一个男士入咗嚟。呢、這个男士叫小贤，亦都系当年嘅同班同学。佢嚟到嘅时候，修哥的心就浑身不自在，因为这个出名是以前读书的小霸王，很嚣张跋扈， 好令到四周围嘅人好难堪，尤其佢，因为嗰段时间里面佢虽然有啲钱屋企，但係呢生得好细小同埋冇胆，好多时候就俾呢啲所谓嘅顽童哈哈霸霸，即见到佢周身都唔自在，但係好快呢位贤仔就认得收哥，走埋去搭住佢，然后取笑佢一番。当然啦，收哥已经唔系以前嘅收哥，佢生得相当高大，阿贤仔矮佢半个头，但系神情自若，一样嚣张。两个人喺老人院针锋相对。当然，佢哋另外一个同学就系佢哋争相交往嘅对象，佢叫熊。两个人争锋呷醋，开始嘅时候阿熊对阿收哥好，后尾发觉到阿贤仔喺老人院好出风头，讲嘢好大力，亦都喺好多事上好有主见，亦都唔怕俾人知佢曾经做过一啲哈哈霸霸嘅事，但喺老人院就好似一个细路仔咁，全部都变成晒细路仔，个个仰望一啲强权者。阿收哥是一个相当斯文的人，他越来越不开心，他说想着来到这里可以重新开始，但是为什么又是这样？而收哥当然成为阿贤哥的取笑对象，他小中学的时候，初中的时候曾经很紧张，肚痛出之赖到一副都是的事，甚至俾佢毒打一啲生冲突嘅时候俾贤仔毒打嘅事，成间老人院都知道。慢慢老人院啲人望住佢就觉得呢个人文样立枪头冇用嘅。而贤仔好得戚，再加上阿熊慢慢从收哥身边离开，日日同阿贤哥一起吃饭，有阵时甚至出咗老人院两个去行街，好气愤，好气愤。今日行到个庭院度，老人院嘅其中一个庭院，养咗几只白兔，见到一个差唔多接近70岁，但系咧面露成日都面露笑容嘅院友，佢走埋望住佢，我喂白兔啊，你帮我喂啊！阿贤哥、阿修哥喂白兔嘅时候，呢位女士同佢讲：系咁噶啦，老人院本身就系等一个细路嘅反应，因为当大家嚟到呢度嘅时候，都系孤身一人。如果屋企照顾得到嘅，唔会嚟呢度啦，系咪？同埋全部都变翻晒大细路，你唔好介意啦。你知发生咩事？我唔理其他人嘅，但有阵时会见到咯，系咪啊？人就系咁噶啦，俾啲耐心忍耐，奇迹会出现嘅。有咩奇迹？你个人嘅修养，你个人嘅风度，其实我都看在眼内。不过嚟到老人院就系咁噶啦，再加上系咪失恋呢？吓，系啊，阿熊。咁靚，咁又喺呢度咁受歡迎，咁你哋全部都係初中同學嚟到呢度爭風呷醋，有第二段人生都唔出奇啊！收哥苦笑，你一個好明白、睇得好通嘅女士，你貴姓？我叫靜子。兩個人開始走埋一齊，好多時候傾偈，佢令收哥好舒服。今日食飯嘅時候，收哥一个人坐喺度，突然间新闻发生一啲社会事件，收哥讲咗两句，因为始终都曾经系政府官员，跟住你一言我一语，好多嘅老人家针住阿收哥，唔系嘅，政府唔系咁样嘅，个个都唔了解政府内部嘅事情，再加上言哥泼火。 卒之首歌忍唔住起身大喊一声，因为觉得我而家嘅高大佢系高过贤哥，唔怕你，据理力争嘅时候，阿贤哥冲埋嚟就打，卒之又变翻十一二岁嘅时候，首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，冇报警，受咗伤，收歌垂头丧气离开咗。自此之后，成个老人院望住收歌好鄙视，永远都系强权者赢嘅呢个世界。收歌垂头丧气坐喺度，静止走埋嚟同佢讲：唔好咁冲动，凡事理性啲。老人院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。他说贤哥以前是做地盘的，他不是你，虽然矮过你，但是本身未入老人院之前还是做一些粗重的，你哪里够他来啊？想办法过得自在一点还好。阿修哥喊了出来，又变回初中的时候的修哥，很懦弱，很无能，再加上自己曾经暗恋的女人跟了贤哥，静止静静望住佢。人生就是这样的了。跟着静止离开了，修哥很颓丧，突然间望到有一架车，一架消防车直接铲入去老人院，好犀利！修哥见到嗱嗱声走埋去，撞到老人院个大门、空间、出边嘅娱乐设施，全部一塌糊涂。有几个老人家跌咗喺地度。修哥遇到呢啲事好冷静，嗱嗱声扶啲老人家，然后开咗，想办法揾人叫开嗰度消防车嘅车门，将两个消防员拖出嚟，其中有一个只手基本上系骨折变咗形。收个嗱嗱声，因为始终都政府官员，打电话直接打过去救援组，好快救援组就嚟。喺呢个时候，阿贤哥冲过嚟嘅时候，大惊失色，直头跌咗地下受咗伤，唔敢讲，唔敢嗌。俾人睇到佢好似好懦弱，好震惊。但係贤修哥喺呢段时间就发挥咗佢一个处变不惊嘅态度。自此之后，成个老人院对佢态度变咗，修哥嘅自信心返咗嚟。贤哥就受到其他嘅老人家冷落。但修哥处之泰然，佢个人清醒返，佢觉得嚟呢度真係一个社会缩影，我政治睇得好痛，亦都係一个細路仔嘅游戏，因为老人家都返到玩痛。佢嘅初恋梦醒，佢知道佢唔係要阿红呢种女人，因为红佢本身就係需要强权嘅，需要强势嘅男人，佢唔係。当阿红同佢好倾嘅时候，係因为佢觉得佢最优秀。当阿贤哥嚟咗嘅时候，佢就觉得阿贤哥係最可靠。而家经历过呢件事嘅时候，阿红又想走返埋阿修哥身边。修哥只是当他好朋友，再无爱无之情，慢慢他就将他自己这个心意摆在静止上。静止没有过错名，他令人的身体很平静，他不敢表白，亦都不够胆想跟他讲多一句。今天睡醒出去散步的时候，见到贤哥，贤哥走过来很怒气地，你好啦，我的面我的风头被你抢晒了。收哥又笑，慢慢解释俾佢听。跟住贤哥 放低晒佢所有嘅尊严，同佢讲：细路仔嘅时候，我屋企好穷，你屋企好有钱，点解我成日欺凌你？就因为我觉得世界唔公平。估唔到你到老人院，其实我都系一败涂地嘅。阿修哥安慰佢：朋友几十年，唔好讲呢啲。两个人相处变翻正常，亦都系个好朋友嘅态度。突然间，阿贤哥吐血，我哋嘅修哥第一时间送去医务室，送去医院。原来佢已经患咗食道癌，系啊，食道癌。佢要食道癌，冇办法，再可以正常食嘢，佢好辛苦，亦都冇亲人喺身边。阿修哥笑住搭住佢，佢话唔紧要，我喺度，我会照顾你。贤哥喊得好犀利，捉住修哥只手，离开咗医院，翻到老人院嘅时候，佢见到佢嘅仔，佢新抱同两个孙。同阿修哥打招呼，爸爸，哎，多谢你，你入嚟住嘅时候，临走嘅时候，俾咗笔钱我，我东山再起，而家咧叫有啲环境，我咧将你俾低我嗰层楼咧，我卖咗咯，然后买咗个大好多嘅地方，啊，我哋嘅事业比较好啲，我想接你翻出去住。阿修哥好开心，但佢话：我已经适应咗老人院呢度嘅生活，我想喺呢度过埋我最后尾呢十几廿年。得闲我出嚟探你啊！佢仔好惊讶，因为佢仔知道佢老豆以前行步路都有风，而家比较平易近人好多。诀别咗之后，离开咗之后，修哥见到静子。佢多谢你，你睇得好通，点解会咁嘅？唉，人老精鬼老灵啊嘛。跟住修哥揽住静子，其实可能我爱上咗你，唔知点解我同你一齐，我心境好平和，好平静。你对任何事物睇到嘅，我睇唔到。枉过咗六十几年嘅人生。静子又笑，佢话：我有冇权喜欢你啊？静子两只手慢慢揽住修哥的腰，其实我都中意你嘅，不过咁嘅年纪，唔好讲呢啲。修哥有啲失望，亦都开心。因为佢冇拒绝，亦都冇明确嘅答复。修哥每一日同阿静子起身嘅时候，就为白兔啊清理紧啲田圃嘅嘢。晏昼佢就去睇贤哥，贤哥嘅身体越来越差。佢话：阿修仔，多谢你。佢唔紧要，我喺度嘅。突然间，系啊，好突然间，医院传来一啲声音，原来好多老人家走咗嚟。我冇理由噶，阿贤喺度又冇咩大事发生，点解全部嘅老人家走咗过嚟？收哥走埋去睇。静子离开咗，突然间离开咗，修哥无所适从，唔知点样。老人院嘅负责人去讲：老人家系咁噶啦，上一秒健健康康，有啲隐性嘅疾病，佢离开咗啦。修哥行咗出医院，望住个天，眼泪不停咁流。不停咁流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